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碧蓝斐济，大写的 B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狼调，这是天管啊，火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！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。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上回书说到山东吴老这个大爷最先锋叫于廷于子玉，于大爷带着女儿于秀娘进剑山，到剑山后山武圣莲花祠见剑客吕婉娘，就把吕秀娘自己这个小女儿拜在了吕婉娘的门下，习学剑术。那他没得干呢，他就到头了，面见龙斗龙九公，这是他的徒侄，说你向英王保举我，我在后边看守后山。那么英王呢，重用于廷，于廷不单自己在剑山里边做事，还写下两封书信，一封书信呢，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于伯龙来笑面阎君进山，一个就是自己在北京收的徒弟，就是武云飞秃首龙。秃首龙呢，爬城墙遇见于大爷啊，习学武艺12载，于大爷教给他一口单刀、12颗铁莲子，闯荡江湖。那么这个人，正月15逛花灯，巧遇佟林，佟林管闲事，痛打大阿哥洪涛，俩人交朋友。德老师一封书信，身头在剑山，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。就是鱼骨寺3楼这个佛楼底下这个陷阱由他负责看管，俩人一班。他跟谁一班啊？他跟笑傲江湖岳正川一班。佟林姐上面掉下来，他认得佟林，把佟林救了，把岳正川给扔下去了。那么笑傲江湖岳正川呢，完了，整个乱刃分支给绞死了。武云飞呢，这才引着佟林穿过了10里朱塘，够奔于家庄。这个于家庄说的大，实际没几个人，半道呢可就碰上于伯龙了。 这于伯龙手里把这铁鞋可就要过来了，给佟林穿上。佟林到后边见于婷啊，把这话都说清楚了，惊动了剑客门徒叫做于秀娘。于秀娘这才把自己的父亲于婷于子玉请到后边，说投了这人是干嘛的呀？投了这人是侠客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谁徒弟呀？老头说谁徒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就知他是张红军的徒孙。张红军的徒孙，那这还是个晚辈呀、那怎么就别开天地另创乾坤自立一家门户呢？我老师给我起名字的时候管我叫坤元子，开坤道之纪元，老师说了说我不配，不过人的外号呢稍微的夸大一点可以，你也不能太大发了，我这么大能耐老师也没说让我别开天地另创乾坤自立一家门户，你怎么就敢这么说呢？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？这么干办您看行不行？怎么着，您把这个佟林请出来，我打算跟他手谈手谈，我打算要跟他比比武。老头子一听，那干嘛呢？人家远来是客，这个佟海川私探剑山，他是有他的事情，可以说是公务在身。因为佟林虽然是个江湖，但是身头在贝勒府，现在由贝勒府把他荐予了年羹尧，跟着钦差老大人随行委员办差官，那是领圣旨出京的公务人员。人家到剑山来有事，哪有功夫跟你比武啊？于秀娘说不，要没有我师哥把他救了，他都死了，他已经在陷坑里就完了，你得有救命之恩呢。再说了，似乎这样的人呐，你就得让他知道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要不然呢，他老觉着他能耐最高。老头一听，我觉得最近你就有点这样的想法。你老师传你一身剑术，可是爸爸我打不过你，你哥哥于伯龙打不过你，你师哥武云飞也打不过你，但你也别觉着你就天下第一了。尤其你老师给你这口上古的神兵叫做湛卢宝剑，有这口宝剑在手了，你可就谁都不怕了。这个佟林会不会剑术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么办吧，就凭你这么一说不能比，哎，那归为欺负人。佟林那么大侠客，安大爷算欺负人家，我得问问人懂不懂剑术啊，您问去吧。老头子又厚的呢又到头了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人佟林小孩来到了于家庄，这儿得陪着聊天儿。武云飞进来一嘀咕，给调到后头去了，这不太礼貌。咱们老百姓讲话了，被人没好话，你嘀咕什么呢？当面说呀。哎，海川老爷子，你练过剑吗？哟，佟林一听问着了。您这话要原先说我还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龙虎山习武15载，二五经的功夫昼夜练，我合着相当于别人练30年，这30年练的没有蜜蜂岭那一会儿练的全。当然这30年的功夫在这儿有这基础， 我这师大爷庄德爷他叫庄道勤呢，这才船长船越船舰。那说现在话吧，这一深造一提高了不得了。那么人要练到一定份上，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你什么什么也是这样，尤其像我们这艺术类的更是这样。现在学相声学书啊，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。为什么现在您有电脑啊，年轻人都会这个啊，一搜不是一位两位的，多少位的，甚至于全部的都能搜出来，想听谁听谁。那你说有这么多资料可听，我小时候没得听啊，这么多资料可听，一听不就会了吗？也不然，你耳朵宽敞当然是好，还得有老师点拨，说我们行话叫拨爷。这个关键的地方老师不说，一辈子也明白不了，就自己愣悟，能悟出来也不是不可能。我认为也有这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，他总有上面一个没老师的，就当初最早悟出来那人。哎，就跟这个牛顿似的，他坐的苹果树底下，他就能够悟出来这个地球会是有引力的。为什么这东西都往下掉不往上掉，这个问题恐怕别人也想过，只不过没想明白，贪老人家就想明白了。打这以后，这个后世人都按着他这个思维去理解。那么有的人的偏不羁，我不按着牛顿这个，我反着来，哎，反这动力，这东西我就不让它往下掉，我愣让它往上去，哎，这又有新的科学领域。这样的人有，归为少数了，当然是啊。那么也得是您会多少才能悟出来，得有基础。佟麟呢，经过庄道勤这么一点拨，基础打得好，突飞猛进。也就是说他这个武术啊，不是乘以二这么一翻倍，说这招数多了一倍武术就强了一倍，不是，那是强多少倍，一下比原先就厉害多了。那么尤其他这口宝剑秋风落叶扫是一口宝兵刃，又在腰里边围着，打佟麟得宝剑到今儿个一共也没用过几回。护国寺战丑面佛碰着杜清风了，实在打不过杜清风了，抛月亮剑萧道官给杜清风砍了。杜清风一辈子引以为耻就是这个事情。那么公主坟日战三杰啊，过力落一病根儿，抛月亮剑。那这宝剑呢，他练得很好，但真说用没怎么用过，这是可以说佟麟的绝技了。哎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用。今儿人家于大爷一问呢，问到佟麟心眼里去了，佟麟暗暗得意，说这人有涵养，有能耐人，他再有涵养，你说的他得意之处他总要带出点来，暗暗得意。哈，说是这个于老剑客，于老爷子，你们要问呢，啊，这个剑术我可不敢说我会，总是我有这么一口剑呢，也练过，略窥门径吧，啊，那就行。这侠客说话都留着寸量呢，不能够自吹自擂，大不大懒的，啊，有一说十，有枝添叶，有叶开花，那不能那么讲话。他要说略懂一二略窥门径的，想必有点造诣，研究的比较深了。好，既是这样呢，我打算跟您商量个事情，乐意也在您呢，不乐意也在您。哦，您与我有救命之德呀，我身在剑山，没有您带着这徒弟我完了。您说我膝下有一小女啊，乳名秀娘，今年 28岁了，也呢学过几天武艺。这个听说侠客到我们家来了，很兴奋，很激动，也是九牧啊，海川你之圣名。他是遇高人呢，不能交臂而失之，打算向您习学习学，跟您面前的讨教讨教。或是拳脚，或是剑术，他也练过几天。那么您呢，从中指点，可不算鄙视啊，就说您看看怎么样。当然男女有别，好在呢，江湖儿女，不必计较这个细节，不拘泥小节吧，男女也可以动手比试。您要是乐意呢，我把我的小女儿呢请讲出来，你们二位啊练练。佟林一听，那这老头子这个生活过得很安逸喽。他在剑山后山这个地方渺无人迹了，除了他们爷儿几个没有外人，那业余生活呢也就相对的贫乏一点。我来了呢，哎，这也算个新鲜人儿。新鲜人呢，咱们就得出点新鲜事儿，让姑娘跟我比武。就冲他这一说，他这姑娘想必也这武艺就错不了。怎么办？我呀跟他比比，我能赢呢我也不赢，我来平手，哎，或者说呀略出下风都没关系，让姑娘高兴，姑娘高兴他爸爸就高兴了，是这意思。哈哈，指点我可谈不上，切磋吧啊，咱们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，本着大伙儿进步的这么个原则吧，是不是？一帮一对红。这个，您那姑娘多大来的？28，28，我40刚过，谁问你？这个，虽然说呢，差这么一轮，是吧？哈，大概一属性，哎，这个，他练过多少年呢？练了10来年。哎呀，连练带不练吧，反正也快20年了。他8、9岁跟我来的，是不是？给找了个老师，找了个女老师，教他练武。真跟老师练就练了10年。后边这10年呢是带练带不练，就是自己瞎琢磨着练。哦，行，那就很可以了。一姑娘家家的练到这份上，估计就不含糊。他想什么呀？武云飞呀，50多了。武云飞是他徒弟。我们俩人啊，一跑这竹堂啊，我就知他怎么样。那照着自己呀，还差着一大块呢。他这姑娘呢，是武云飞的师妹，他再高也高不过武云飞去，最多也就武云飞这水平。那么姑娘请出来，一块练练吧，没问题，我乐意。于老爷子一听，太好了，你乐意可是乐意，咱还得说说，还说什么？您叫姑娘去吧，回您二位一比呀，咱可不虚反悔的，啊？什么叫不虚反悔的？就是不虚耍嚼，知道吧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您要把小女赢了呢，没话说，她年轻嘛，经世不道，学艺不高，让她再找老师练去。可万一啊，您知道这个什么事情她都有个万一啊，万一怎么着？万一她要是您有一招半式没留神，让我们这姑娘把您赢了啊，佟林这下话就不想听了，他把我赢了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 随我的老师高山习武，龙虎山15年，二五经硬功夫和别人练30年，光绕大树我绕好几年，蜜蜂岭二次学艺，走遍江湖喊逢敌手，成了名的剑客都会过。怎么着，您这姑娘28把我赢了，还万一，有这个万一的可能吗？佟林他是厚道人呢，这话他想着他说不出来呀，可是那模样带出来了，愣了啊！他要把您赢了，您可千万别过意，我是怕呢都是年轻人脸薄，回头您在我这儿可是且我这让姑娘把您赢了好像我诚心似的，我不恼，您也多余，没事，您放心，他把我赢了，他把我赢了，我好好跟他学不就完了吗？佟林没别的词儿。老头子一听，你老头那意思，这话你可别说，让他听见他可认真。一掀门帘进来了，哪位是佟侠子？这不明知故问吗？这屋一共就这么仨俩人，他爸爸他师哥这还是作为紫脸大汉，那甭问这位佟侠子呀，哪位佟侠子？顺声音，佟海川抬头观看一瞧，哟，这姑娘啊，不施脂粉，乡下丫头打扮，可这长得不错，很端庄的，大大方方，啊。你要说于秀娘多漂亮，可也谈不上，不寒碜而已。但是呢，自幼从师学艺，他挨着这都高人。他爸爸呀，他叔父们呢，还有他爸爸这些朋友呢，来的没有那个俗人。尤其他这老师吕婉娘，那已然是带落神仙了，是不是？文武双全，所以把他调教的外朴内秀。哎，您别看乡下姑娘打扮，实际真说那个才学武艺更甭提，那比那个大家闺秀还高了。你比如说他这师妹啊，三公主霞娘，那人又漂亮，武艺又高，他自来的从小是公主身份，有那么一种高贵的气质，他没有，很朴实的，但是就仿佛那个黄花梨紫檀的那家具似的。您上哪儿串门，您看黄花梨紫檀的家具没有上漆的，它天然的就不用油漆了，要的就是它这本色儿，倒显得它好看。好东西不用捯饬，就单摆福哥往这一搁，圆了袋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什么也如是。所以这姑娘啊，金桥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荫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不已。总是在万家